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今天又是给单身狗撒狗粮的日子啊，庆祝一下我们单身狗。你为什么一直单身？ 我觉得不是狗粮，是慰问剂，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么多人单身的理由，让自己不再孤单和寂寞。 嗯，有道理。你会发现世界上还有很多人跟你一样是单身啊。 嗯，比如莫大人。 那我们到底为什么单身呢？先说歌啊，第一首歌来自贺敬轩的《弱点》。 嗯，这可能就是你们唯一的弱点。 这个朋友他说呢，他叫你到底叫我叫啥哎？他说呢，不愿主动，也不愿将就，所以就一直单身了。 嗯，这是一句很有哲理的话。然后这个朋友努力努力寂寞心里，他说出了，他可能说出了单身那么久的原因了。他说，我自己要是知道还会单身20多年吗？ 就 是因 为 不知道。对呀、 啊。而且我觉得他的网名就暴露了自己啊，寂寞犀利。 嗯，很犀利的寂寞。 嗯。元老他说呢，无非是因为错过了喜欢的人，可心里始终不愿意承认，也就再也看不到其他的人的好了吧。 对啊，我觉得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嗯， 是吧？ 对，这首诗是元稹的诗吧，我记得。但是我前段时间 听那个一个教授讲啊，就是关于这首诗啊，元稹刚说完了这句话，说我那个喜欢了你之后再也看不上别人了，结果第二天就和别人在一起了。 那希望大家也能够有他的这种际遇吧，就是大家 洒脱。 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哎，立马就能遇上自己要等的那个人了。 嗯，所以诗人艺术家都是大骗子，都是大猪蹄子。 嗯， 先放手算不算失恋？太过爱你是我致命的弱点，我在离开之前就已经弃权，爱情差一点都不算永远，我兜兜转转怎么又回到了起点。 第二首歌了，来自于 Grace 的《我们的第一次》。哎，这首歌很小众啊，就很少人听到，我觉得就还挺好听的，很安静，很温馨治愈的一首歌，大家可以听一下。 嗯，对。哎，其实说到刚刚那个话题嘛，就是说遇到了一个人之后又错过了，后来就发现再也爱不上别人了。 嗯， 就还有很多朋友说，其实这种心动的感觉可能一生就只有一回吧，如果你在一个人身上花光了这种感觉之后，以后再也很难对别人产生这样的冲动或者是愿望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爱上一个人，对一个人有感觉，真的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同时可能又是一件比较难过的事情。 嗯， 就觉得说能在一起固然好，但是更多的结局是遗憾，对吧？但是你说遇见你之后我又看不上别人了，你让我怎么活呢？ 对，只能说让自己不要活得那么轴吧。 嗯 嗯，阿如很乖哦，他说呢，大概是因为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又觉得他不会喜欢我，不愿将就且爱而不得。 嗯， 好像总是在自己喜欢人的面前让自己低了一等，总觉得他要高高在上，就因为我喜欢他。 公子扶苏哭哭的，他说我一直觉得呢，这个世界上的万物都皆有定数，这世界呢总有一个人他会为你而来，他会来的，跨过山和大海，穿越人山人海，满怀欣喜与期待，风尘仆仆的来到你面前，然后呢既兴奋又自责的跟你说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嗯，真的盼望有这样一个人出现吧，来到你的世界里。 你来的太晚了，不只是晚一点了， 就像救世主一样。纳入将军要吃糖糖嘛，他说呢喜欢的狗不出现，出现的狗不喜欢。 所以在等那条好狗啊。 嗯，今天早上在青旅起床，然后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两只狗把我给围了，原来是想抢我的早餐吃。 哇，一大早晨你还要吃狗粮，哎我的妈，两只狗人家都有一都是一对儿嘛，俩人家还有自己 狗都是一对儿出现的，好气哦。 对， 我说是问我和你在一起我愿意，我们的第一次用回忆交换彼此，轻轻的是我们的第一次，一步一步在挑食，静静的默默的，时间铸成爱情的样子。 下一首歌来自曾永熙的《想遇见一个人》。 抽烟喝酒烫头都沙包呀，他说呢因为我还不够有能力去解决两个人相处时出现的问题，不想去伤害一个爱我的人，所以他就选择了单身。 嗯， 嗯，烤披萨的安琪拉他说呢这个问题我们就得采访一下莫大人了。你走开， 节目就录之前莫大人说是这个话题的，我就说那当然得莫大人发言了，这最有代表性了。单身那么多年总得给我们一个理由对吧。 没有，其实我对这个话题没有什么发言权，真的。 难道你喜欢啊？我明白了。 什么鬼。快乐的小妮子她说呢因为我老公上交国家了呀，虽然我已婚但是和单身没什么区别，同事也都觉得我就是个单身。我看来老公可能做的是对，有可能是军人或者其他一定要不能在身边的那种工作。 哎，对，其实我真的就是觉得这种爱情特别伟大，因为两个人结婚，然后又马上分开，一年可能也见不了几次面，我觉得这也是多大的一种勇气，还有一种对爱的坚持啊。 嗯，对，才愿意这样为一个人付出，这样的去等待啊。 嗯，对，可能这一辈子等待的时间都比在一起的日子多。 对啊，就是青春年华都用来等一个人了，天天盼着你回来。 嗯，无人驯服的野鹿他说呢不谈恋爱屁事没有。也是，不谈恋爱自得清醒。嗯，一谈恋爱什么伤心难过吃醋绿帽子什么都来了。 哎，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你要是不想得到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就不会难过，但是你要想就是你有欲望了之后又得不到你才会难过。 对呀，啊，就所以很多的那么喜怒哀乐这些感情都是由于人有欲望才来的。 嗯， 伴随着欲望而来。你如果是清心寡欲无欲无求，那就是成神仙那种境界了，就是真的就是洒脱自在了是吧，就可以修道成仙了。 对， 对，快来跟莫大人一起出家吧。 嗯， 过佛系人生。 是的， 真心的人想听见一句爱能当真，想忘了最亲的也最残忍难愈合的脸。 信号了，等着你来偷。 下一首歌是来自于 Sarah 的《我的心好冷》， 蛮有节奏感的一首歌啊。寂寞泪如雪，他说呢，当一个人熬过了太多的寂寞与不安，也就没那么想要和谁在一起了。看来 是 有太多故事啊， 被伤 习惯了寂寞。嗯， 家就是喜欢林同学，他说呢，我长得比较丑，拿不出手，他不喜欢我，我关不掉他，进退两难。 嗯，是因为某些原因啊。我觉得其实说自己长得丑还是因为自卑吧，其实别人不一定觉得你难看或者怎样。 我刚想说这位同学说的大实话，就是颜值上可能让人就是拴不住别人，然后所以对方不喜欢自己，那自己呢又忘不掉他，哎，陷入了一种循环往复中无法自拔。 想想也真是无能为力啊，这些东西又没法改变。 对， 抹抹茶他说呢，因为还没有了解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还没有真正认识自己，所以呢他也是未知的咯，反正一切交给时间吧，会给我答案的。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呢、 想起了那首歌我的滑板鞋，什么时间会给我答案。 有道理、啊、 我觉得在最普通的歌曲里藏着最透彻的人生感悟，人生真理啊， 对啊，最深刻的道理。 嗯， 有的时候就是大道化简嘛。 嗯，齐姑娘她说呢，是游戏不好玩了还是酒不好喝啦，非要找一个男女朋友作践自己吗？ 但有的时候爱情那种甜蜜吧，是其他东西都无法满足你的， 比游戏好玩，比酒好喝，是吧？ 嗯，对，只是你还没有尝试而已啊。小疯子他说呢，碰见有好感的人就是不敢表露心意，直到失去了机会才后悔莫及，一直耽误到现在了。我觉得其实如果真的看到一个特别喜欢的人，一定要下手，一定要告诉他，让他知道，不然的话你肯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嗯，是，我会是那样的。如果我真的喜欢一个人，我会告诉他，不求说一定要在一起吧，至少让他知道，不会让自己因为错过而遗憾。 嗯，我怎么觉得萱桃好像一生就喜欢过一个人呢？ 一生只爱一个人。我是，你看我是多么那个好的一个姑娘啊。杀了你哦，他说以前呢是打着宁缺毋滥的幌子，一直在保持一段虽然孤独但理智的单身，后来遇到了他，于是呢抱着他还会回来的希望，继续更加孤独的也有点难过，并且还会失去理智的单身。 嗯， 却只换来你一句抱住。我的心好冷，等着你来疼，恨我自己没有用。有没有人像我想的那么多，心如刀割没人能说我的痛。我的 下一首歌来自潘嘉丽的《还能拥抱》。 说到爱情，你总是会一笑而过，可眼神里明明藏着某些情绪还在闪烁。 路人他说呢，自己的标准问题吧，碰到有人暗示自己的，但是他不是自己想找的类型，所以果断拒绝了。碰到自己喜欢的类型，但人家拒绝你，单着还是有好处的。在奋斗的年纪，所有的风险都自己扛，少了一丝牵挂，少了一份担心，只在未来稳定了，生活更好了，他再来，这样会更好。然后大臂一挥，看，这是朕为你打下的江山，哈哈。 对，这样子想也挺好。对，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状态跟我现在的想法特别像，就是我觉得要没有牵挂的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儿，这样的话呢，等自己真的有很多资源呀、能力呀，再去找一个人去爱。 可是我觉得你已经持续这种状态很久了呀，已经打完江山了，不是吗？ 我觉得还有很多事儿要做。 那你就可以干到八九十岁，然后再歇一歇，再找那个。下面有一个人回复他，叫孙孙孙博文，他说，我觉得生活好起来后会各种为自己买东西让自己开心，然后就会忘了找对象这个事儿了。 哦，那也挺有意思的，一个人就已经满足一切开心的条件。 对，就自己拼搏，自己努力，然后自己享受奋斗收获的果实，挺好，干嘛非要一个人过来跟自己抢夺果实。 嗯，有道理啊。 嗯，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吧，一定要比一个人的时候好，不然的话真的没有必要在一起。 对，这倒是真的。所以我就建议大家不要因为必须要在一起而在一起，是真的是本着自己人生开心快乐的想法，对，去遇见那个人要在一起的。 对，其实大多时候都是这个社会还有长辈给你的压力，就是这个社会上觉得就要一男一女在一起，如果你一个人或者是你和同性在一起，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很离经叛道，你是一个脱离了社会的人。其实但有的时候还是要多一些自己理智的思考吧，我觉得看看怎样更适合自己。 嗯，对，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嗯， 回忆像水草缠绕，那些依靠一直在一旁炫耀，我的坚强 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成的《东西》，这首歌在抖音上很火耶。 嗯，是吗？我 对 呀、 啊，就 很多人跟着这个歌去跳舞，有那个舞蹈，很多人去录上来，然后 那应该节奏感很好。 对，节奏感是挺好的，那是小清新的、很治愈的那种感觉。 送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听众。 接下来我为大家跳一段这个舞，请大家欣赏。 好，关了啊，关了，赶紧把手机关了。 大家请凭空想象一下我为大家跳舞的场面。 仙草魔性的舞姿。 另一用他说呢，但是你并不知道，我说我还没有遇到什么我喜欢自由，那全都是假的，其实我喜欢你才是真的原因。 为一个人而单身啊。这个朋友他说呢，因为生命中曾有一个人惊艳了我的岁月，即使没能走到最后，也要尽自己所能的去温柔他的时光。以前不曾想过恋爱，现在不曾想过别人。有道理。 难道莫大人到现在单身是因为我？因为见过了萱草、至今永远忘不了。 你想多了。 莫大人只能遗憾一辈子了，我告诉你。 歇会儿吧，你大姐。 对呀、笨姑娘很聪明，她说大概是因为酷音乐调频太好听了，所以自己单身。 有道理，一定是因为我们。 哎，可是我觉得你可以拉着另一个人跟你一起听啊，大家一起分享，这不是更好吗？ 对啊，其实还真的挺多的，我遇到过的，就是因为自己的另一半喜欢我们的节目和推荐给他，两个人一起听，真的是有很多共同的回忆和我们在一起，真的很好。 不过也有那种就是情侣其中一个人很喜欢我们的节目，但另一个人不以为然。然后因为我遇见过有一次那个去见面会嘛，然后那个女生很激动的跟我合照，完之后男生头也不回的说走，咱走了。就很好笑。 对对对，真的是 一个热情如火，一个什么冷似冰霜。 对对对，可能你真的无感就会这样吧。这个朋友叫做幸福，他说呢，人丑还颜控，所以才单身，没救了。 是这样的，其实你看一下，我觉得单身很大原因是颜值吧，如果是颜值高的人会有优先择偶权的，就是基本上不是说被剩下吧，而是说可能自己还没有做好选择而已，你说是不是？ 对， 可能就是颜值低的人才会觉得哎呀我怎么办呀，好恐慌啊，找不着对象了、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光说颜啊可能有一点狭隘，其实不光是颜啊，包括你的才华呀，还有你的能力呀、各方面都会撑起你这个人的硬件条件来。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实力很强大的人，各方面都很优秀的话，你肯定不是很发愁去找另一半的，或者是你可以挑选的空间会更多一些。所以其实大家如果在单身的时候又没有人陪你的话呢，你应该多花一些时间去修炼自己，强大自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更有价值，更被别人所认同。这样的话呢，你才更有机会去结束这个单身的状态，是不是？ 对，让自己优秀起来，才能够有优先择偶权。大家一定要记住。 对，萱草这句话大家要记住。 好的，我们今天分享了很多大家单身的原因理由，我觉得其实这期节目真的很能够温暖单身的朋友们了，就大家抱团取暖，在这个冬天，希望让大家不会觉得太寒冷。 对，而且最后呢也教了大家一个怎么告别单身的终极法门啊，希望你 get 到啊。 对，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知识点，以后我们如果有机会测验的话可能会 画重 点 了，画重点了。 对。我们今天可是给大家画重点了啊。 好，那今天的节目也到此结束了，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关于单身的话题，可能戳到很多人的点吧。这一次的这个话题评论超级多，这个希望真的能帮到大家，也希望温暖大家的孤独的岁月和人生啊。我们每期这个话题的征集的都会在新浪微博酷我音乐调频的账号里分享的，大家可以特别关注一下我们，这样呢我们每周发送这个话题的时候你都会第一时间看到，然后评论就很有可能会入选哦。 是的，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参与到我们节目中来。那我们这一期的调频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五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我愿意陪着你去东和西。